在忘掉情况之后才唱 B 我的 ABC 我说我要一个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的就叫落定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事不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对过我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甲醛，蓝 舍硅藻泥。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系统的作用，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受邀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听众朋友，连日来华北中南部被雾霾笼罩，京津冀部分地区持续出现重污染天气。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京津冀地区的雾霾天气得到了有效的清除。今天呢，我们看到空气质量大部分是一级优，其他地区是二级良。不过呢，19号到22号京津冀区域中部大气扩散条件会再度比较差，雾霾可能会卷土重来。那么每到秋冬季呢，都是京津冀地区雾霾的高发季。专家介绍说，秋冬季节大气结构相对稳定，容易建立静稳天气形势，这些都是雾和霾天气容易发生的气象因子。而进入供暖季后，北方地区燃煤的排放也会相对增加，所以发生大范围雾和霾天气的可能性也会逐渐升高。不过呢，根据监测，和往年同期相比，今年入秋以来京津冀地区发生雾和霾天气过程的次数比2017年同期略偏少，但是和2014年至2016年相比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除了目前正在发展影响的雾和霾天气过程之外，今年入秋以来也只有